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和杨凡挤上了火车，车厢里人们都在对号入座。马特的床在最下边，杨凡的床在最上边，中间隔着一个床。马特把两个旅行箱塞到床底下，接过杨凡的旅行箱，举起来放在对面的行李架上。两个人相拥坐在下床上，马特握着杨凡的手说： 还是让我睡上边吧，我脚利索。 谢谢你啊，我习惯睡上边。在火车上时间过得很慢，而且小屏幕闭路电视播放的电视剧十分乏味，让人感觉有些难熬。于是杨凡弯腰把床底下的两个旅行箱拉了出来，落起来招呼邻座两个男人打扑克。那两个男人竟然像熟人一样一声不吭地就服从了杨凡的安排。马特无话可说，便和杨凡一波和他们两个人打对尖升级。食品车在车厢里来来回回，上面有各种饭菜，却没有几个人光顾。马特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，6点，旅客们纷纷掏包取方便面和各种食品，车厢里到处是吃饭的场景，空气中也充满了方便面的气味。马特不禁条件反射，转身也要掏包。杨凡说： 急什么呀，还没打到5000分呢。 见杨凡专心致志，那两个男人竟也不动声色，一直陪到杨凡喊停。却原来是已经7点23分了，石家庄车站到了。杨凡对他们说： 下去看看吧，这里小瓷碗的饭菜不错。 两个男人喊了一声，伸着懒腰下车买饭了。杨凡又对马特说： 你也去买一碗吧，尝一尝。 马特反问： 你呢？以前我尝过呀。 马特走下车厢，自言自语说： 我怎么也悄然关心起来饭了。 月台上灯光灿烂，马特只买了一碗浅浅的粗陶瓷，充其量2两饭，顶着叫不上名字的菜。回到车上，马特3下5除2便把饭菜扒拉到嘴里，然后又泡了一桶方便面，再包一根火腿肠。而杨凡只吃一桶方便面和一根火腿肠。他靠窗坐在折叠凳上，吃相很安静，用小塑料叉慢慢地挑起弯曲的面条，悠然地送进嘴。嘴唇蠕动的时候，马特注意到他嘴角的黑痣。对面两个男人吃得很认真，每人买了2碗，捎带一只烧鸡，2小瓶2两装的白酒，吃2口饭。便喝一口酒，再咂一下嘴。马特便与他们搭讪： 两位老兄哪下车呀？贵州安顿。哎，是不是红军长征路过那个？ 不，那是安顺场，在四川西南大渡河中部。知道石岐勇士强渡大渡河吗？ 知道，知道。 他们酒兴正酣，谈兴正浓，还要开讲，马特急忙闪身离开。这时却有一个小伙子急急匆匆跑过来，后边追着一个阿姨。那阿姨声嘶力竭地大喊：小偷，你偷我钱。马特恰巧站在狭窄的过道上，便横身拦住小伙子。小伙子要推马特，马特就顺势拧住他一条胳膊，逮个正着。谁知小伙子腾出一只手朝马特小腹就是一拳，打得马特顿时一个憋气。马特很内行地腾出一只手朝他肩上就是一拳，小伙子立即被打倒在地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秒钟之内。这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，大娘一把扑在马特身上，边撕扯边喊：谁让你打我儿子？小伙子爬起来朝马特面门就是一拳，马特急忙接招，顺手一搡，小伙子便和大娘撞上，于是三个人便揪在了一起。马特左右抵挡，应接不暇。此时杨凡加入，他从马特身上钻进来，挡在马特和大娘中间，继而抱住了大娘。这一招很绝，小伙子立马失去了掩护，正面暴露在马特面前。想必他已经吃过马特的苦头，没再伸拳，只是拉着大娘急欲离开，而马特挥拳继续追打。 想走没那么容易。 眼看着要出事儿，这时两个喝酒的男人急忙加入，一个把马特抱住，一个把那娘俩推走。此时马特突然感觉脖子一侧火辣辣的，一摸有血。 什么玩意儿，你们回来。 杨凡找到列车员要来红药水给马特涂在伤口上，伤口并不严重，只是指甲挠出了浅浅一道划痕。人们都已经睡下了，杨凡打算上床睡觉，便跟马特耳语： 哥们儿，你也爬上来吧，我允许。 马特有些意外，看他的时候他歪了一下脑袋，于是熄灯以后他们俩顺次爬上了上铺。床窄很挤，俩人蒙在一条毛毯里。马特搂住杨凡的脖子： 你怎么这会儿发善心了？ 安慰你呗，见你见义勇为，难能可贵，遗憾的是打错了人。 你高姿态选了上铺，我挺感动。 说实话，我是怕你半夜骚扰我。 现在呢？ 别那么多废话。 过道里一个列车员走过来，用手电筒敲打着马特拱出来的后背： 对不起啊，下来睡啊，不允许俩人睡一张床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这是一座农村的村寨，叫寨子，其实和北方的村庄没什么区别。傍晚，村外一块空地上，村子里的人正围成圈子打歌，男女老少都有，有的穿着少数民族服装，有的就是一般汉族服饰。圈子中间燃着熊熊篝火，火舌卷着火星和浓烟腾起老高，映照着大家喜笑颜开、忽闪忽闪的脸庞。大家唱到兴起的时候，便模拟动物跳各种体态的动物舞，抒发各自的情感。舞步主要为踏、跺、抬、踢、跳等步伐，边跳边唱，有领唱，有和声，潇洒自如。激烈时热情奔放，情绪激昂。打歌调以葫芦声、竹笛吹奏的曲调为两个声部，与人唱的打歌调结合，形成三个声部的打歌音乐，其效果非常强烈。 人群中的一个姑娘突然被人拉走，这个姑娘是小花，拉她的便是小官。 干嘛干嘛，快放手， 我跟你说说话。 我不跟你说，我要回去。 我不让你回去。 那我就喊人了啊。 你怎么这样啊？ 我可喊了啊。 你走吧走吧。 小官甩开了小花，呸了一口。从北京开往云南的火车正日夜兼程急速挺进。在转天上午11:33，火车到达了冷水江东。马特下车去买酒，没想到竟然碰上了那个打架的大娘。他一见马特立即就想躲开。在马特虎视眈眈的注视之下，他没买到什么东西就回到车厢了。其实他手里是捏着钱的。马特买了一小瓶酒和一只烧鸡，挑了最小的一只，回到车上摆在小桌上。杨凡一见便撇了撇嘴，我最腻味熏鸡那味儿了。 嘿，我还偏爱吃那味儿。 马特把鸡皮扒下来，把一块白肉塞进他的嘴里。 白肉味儿小。 对于马特头一次献殷勤，杨凡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便勉强咀嚼吞了下去，表情很难看。 哎，鸡皮你也别吃哈，热量过多。 马特也不争辩，把鸡皮鸡尖用纸包了搁在一边，然后坐下慢慢销售鸡肉和小酒。酒足饭饱以后，马特便躺下假寐。杨凡把垃圾装进一个塑料袋放在一边，然后坐在马特旁边搬弄他的手指。马特突然睁眼， 哎，你不是说要给我讲讲你的经历吗？ 本来想讲，现在我又犹豫了。 为什么呀？ 周大业把你介绍给我，说你如何如何优秀，让我考虑嫁你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小学那个马特呀，想不到你还真是。本来呢，我对见到你是十分渴望的，但你差一点就把我非礼了。我理解一个离婚男人的饥渴，于是我可能会向你屈就，但也因此不想嫁你了，因为我对你的人品画问号。既然不想嫁你，让你知道我的经历有什么意思呢？ 你这么怀疑我会导致我对女人啊失去信心，破罐子破摔的。 算了吧，周大业啊把你说的那么优秀，总该有所表现吧。 身材、长相、学历， 哼，存款呢？ 论钱呢，我当然没你们多，可是评价一个人不能以钱作为标准呢。 错，钱的多少啊，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人的实际能力。 你是不是笑贫不笑娼啊？ 你这是偷换概念。 话不投机，马特便把脸转向车窗，看着窗外。 杨凡便从上铺拿下那本《话说市场营销》那本书，把目光落在马特著上面，问道， 哎，你既然能写出书来，能不能告诉我销售人员具备什么心态呀？ 马特没好气地回答， 不知道。 杨凡呵呵一笑说， 哼，我估计你也说不上来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你的书啊说不定都是抄来的。 马特猛然把脸扭了过来说， 我要是能说出来呢？ 杨凡立即回答， 哼，那我送你一个吻。 马特耸了耸鼻子说，你的吻我如果不稀罕呢？杨凡有些发急了说， 你要什么我给什么。 马特道，那好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。销售人员应该具备的十种心态：一、成功的欲望，做销售要有强烈的企图心；二、有理想，做销售不要总是为了钱；三、勤奋，拜访量是销售工作的生命线；四、激情，具备药性和血性；五、自信，世界上没有沟通不了的客户；六、高效执行，先开枪后瞄准；七、勤恳，不当猎手当农夫；八、执着，目标不一定能成功，但放弃一定失败；九、团结，胜则举杯相庆，危则拼死相救；十、有目标，今天的努力啊，明天的结果。好了，本人回答完毕。 杨凡的脸色突然涨得通红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嗫嗫如如好一会儿才说， 你想要什么我给。 马特又把脸扭向车窗看着外边，杨凡便捶了一下马特肩膀一拳。晚上六点一刻，火车到达凯里，马特没下车，和杨凡每人只吃了一桶方便面，两个人斗了一会儿嘴，又各自上床了。躺在床上，马特给家里老娘打电话，但是信号时断时续。天津马特母亲家里，屋里摆设属于中档，比较守旧。马特母亲坐在沙发上，在听电话。 马特呀，你是在哪儿啊？哎，怎么信号不好呀？ 妈，我在火车上呢。 是从外地回北京吗？ 不是，去云南的路上。 临时出差吗？ 是去帮朋友创业，去云南打工。 哎呦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和家里商量一下啊？ 事情紧急，来不及商量。 听说那儿的女人开放，没结婚呢，先生孩子，而且啊，还有人偷越国境贩卖毒品，你去那儿干什么呀？ 您这都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？ 我看电视，看电视剧啊。 我去的地方好着呢，石林、丽江、大理、西双版纳，风景美，人也朴实，多好的地方啊！ 哎呀，你爸呀又逼着我给你找了个姑娘，三天以后见面。哎，你能回来见面吗？ 三天以后啊？三天以后我才到云南，怎么回来呀？ 我都跟对方讲好了，你不回来让我怎么交代呀？ 事儿是好事儿，但我回不来也是事实啊，所以啊，只能让对方耐心等我了。 马特呀，你把老妈气死了。 妈，您千万别生气哈，气坏了这个身体，我还怎么在外边安心创业呀？不得回去伺候您家吗？ 我没有事业，您就高兴了？哎，儿啊，你给个准话，等多久啊？ 至少一年吧。 屁话，人家等得起吗？ 妈，您老歇歇吧，我离婚这半年，家里边快给我找一沓对象了，逃一个姓一个的，没一个不让人看了反胃的。 别忘了，你是有婚史的人。 妈，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有婚史怎么了？是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？ 马特啪的一声关了手机，躺在小床上辗转反侧。杨凡在上铺探头看着马特暗笑。其实当初马特完全用不着离婚，都是因为志气，谁都不服谁。如果有一个人脾气绵一点儿，就绝对离不了婚。半年多的经历证明，重新再找绝不是那么简单。马特的前妻据说也一直没闲着，左一个右一个，也快见了一沓了。 还老听他老娘放出话来说，如果马特反悔，只要向俺闺女认个错，就可以立马复婚。可马特不这么想，他觉得彼此撕破了脸面，便没有必要反悔。打碎的瓷坛就算拘起来，不也是伤痕累累吗？再说了，凭什么让他认错？前妻就不能姿态低一点儿？那以后不仍然要拿一把吗？此时云南那边，在寨子里，一位农村中年妇女赶着牛在街上走过，小官儿从胡同里闪出来，拦住了中年妇女。阿婆，今天晚上我想去你们家串门。 你找小花吗？ 对，找小花。你们家如果需要干活，我就给你们家干。 小花不愿意让你来，我们家呀也没有需要你干的活，你在瓷砖厂好好打工吧。 那我就去你们家坐一会儿，可以吗？ 如果小花不同意，你还是不要来。 我怎样做才能让小花喜欢我呀？ 哟，那我可说不好。人和人啊，相交是需要缘分的。 我感觉我和小花挺有缘分的，不然我怎么会看上她呢？ 光你看上她还不行，她还要看上你才行啊。 小官儿站住了脚， 我早晚会让她看上我的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马特来到了云南，他尝到了著名的过桥米线。周大业和马特再次相见，彼此惺惺相惜。马特见到了漂亮的女秘书小智，心里十分激动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离婚男人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，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